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身是有缘，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 正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纵使我同你相距不知几千里，但系缘分令我哋每朝都可以相聚两小时，分享生活里边嘅喜与乐。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愿吹下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你不可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萧希婷。当大家的双手有污垢的时候，最好就是用清水和碱液去清洁双手。如果情况真的不许可了，没有清水没有碱液，就可以用随身带备的酒精搓手液去消毒双手。不过有个温馨提示，就是每次洗完手或者消毒完双手之后，最好就是用一些滋润的护手霜去滋润双手，如果不是，皮肤很容易会干燥痕痒的。大家记得抗疫之余都要保湿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正是花开时候，露似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喜悦前殷勤 相守，蓦然月儿溜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迷绸缪，但愿那花长好，越长越人长久。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是胭脂出头，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七月前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溜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迷绸缪，但愿那花长好，越长越人长久。 刘家昌老师嘅《月满西楼》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赏梨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啊！好冻啊！不过咧，今日好似比琴日咧好咗少少，唔知系因为真系个温度升咗一度啊，定系已经习惯咗呢一个冻嘅即系感觉咧？咁可能今日落街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好似冇寻日咁冻。不过当然啦，唔系每一个地区都一样嘅，可能。住得偏远少少啦，近海啦，或者高地嘅朋友咧，都仍然系感受到好劲嘅冻意啊！咁啊，所以如果起身嘅哥哥姐姐咧，真系要披多件衫啦。不过即系咁，通常呢啲说话咧，都系哥哥姐姐同啲后辈讲比较多嘅。我知道哥哥姐姐咧都好识得保重自己嘅，咁啊，可能有颈巾啦，同埋我觉得最叻咧系佢哋识得保护自己嘅膝头哥，仲有咧喺冻嘅时候又会识得戴翻顶帽啦，呢啲都系值得后生嘅学习。后生嘅通常都系我哋成日讲抵冷淡少霜噶嘛，系嘛？咁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2月5日噶啦噃，咁农历咧就嚟到10月21噶啦。咁啊，今朝早陪伴你嘅咧就有钱佩佩嘅。继续我哋都系刘家昌老师嘅歌曲。我家在哪里？你喺边度住噶？ 南方有轻轻吹起，吹动这青草地，草浪缓缓推。飞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披上锦衣，草。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 着笑细看下去，哦，站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每当我经过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我站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 刘家昌老师的梅花，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会稍为回升的。 室外气温咧15度，相对湿度64%嘅。咁各位哥哥姐姐，咁啊真系要保重身体，因为咧，大家都知而家疫情都相当即系严峻啦，系咪？咁啊，亦都系呢个冬季流感又嚟啦。咁所以咧，真系要分外小心。不过如果戴住口罩咧系好啲嘅。咁但系即系时刻都要讲啦，有时真系戴住口罩好焗噶。咁如果要上斜楼啊，行楼梯啊，咁就慢啲，唞顺条气，慢慢行，同埋真係唔好心急囉，因为心急啦上气唔接下气呢，可能你就会掹低个口罩嚟唞下气咁样呢，咁就好容易会就中招啊，我哋讲係咪，咁即係当然你唔会知道隔离嗰个人究竟有冇病㗎嘛，係咪，咁为咗令到自己安心又好，令到人哋对你安心又好呢，都系好好保重自己，戴翻个口罩。当然啦，除咗呢样嘢之外，我知道哥哥姐姐咧都比较疏于咧，就系洗手呢样嘢。尤其是即系可能唔系度度都有水噶嘛，但系其实而家咧，几乎系度度咧，你都可以揾到呢个洗手液嘅。我亦都觉得只要你肯埋去接咧，其实就已经得噶啦。当然啦，你话最好就系少啲出街为妙啦。特别系可能去街市啊，或者去超级市场嗰啲，即系你冇办法，你一定要去。如果唔系，你即系可能要补充呢个日用品，你冇办法。咁但系咧，嗰啲地方因为真系好多人会掂过一啲公共物件嘅，咁啊，亦都即系翻到屋企咧就要彻底洗双手。如果你系有呢一个洗手液咧，仲可以淋入门口接一接，跟住噴一噴隻手，捽一捽，然之後先開門，因為屋企裏邊嘅嘢咧，長年累月你都係你掂噶嘛，可能你又唔會戴口罩啊，亦都唔會特別去即係特登摸過曬，然之後摸由頭抹到落尾，咁所以臨入門口之前捽，即係捽一捽隻手，先至去開門咧，咁可能就會將啲病菌冇咁容易帶入屋啦。當然啦，你個口罩亦都要妥善處理啦，係咪？咁你嘅衣服啊，真系唔好啦，所以我知道冬天嘅衣服咧，可能哇，即系着一次洗一次，咁啊好贵嘅，系咪？咁呢个洗衣机都好用下嘅，咁但系真系为咗自己安全着想，咁啊最多轮住嚟洗咯，系嘛咧两三件啊就开一机咁样，或者起码都用啲热水浸下佢啊，或者用啲消毒药水去浸下佢啊，咁然之后咪晾翻起佢咯，系咪？咁所以即系最紧要喺呢个疫情，大家都要保持身体健康啊！继续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原唱唔系佢，不过佢唱红咗个歌手。 时光一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这样变心将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这样变心将时光难 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原唱的这个油雅姐姐更加好听啦。不过特别的混音版本刘家昌老师的往事只能回味。其实佩佩第一次即是在细个的时候接触这个国语歌，第一首就是接触这个往事只能回味。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继续都是刘家昌老师的歌曲，我们有一脸幽梦。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回来就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继续钱佩佩的清晨赏味。 我有一脸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城中，春来春去去无踪，有一脸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奏，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脸幽梦。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城中，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脸幽梦。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城中， 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年又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重，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窗外更深露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平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6宗源头不明。歌舞、院舍和地盘群组再有多人确诊，初步阳性个案就有超过80宗。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一名的士司机以及两名学生，分别来自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和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另外有四名去过红馆观看歌手张敬轩演唱会的人士确诊，其中两人怀疑被家人感染，原因是他们的家人较早发病，另外两人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工作人员和表演者接受检测，场地亦都要大清洗。政府将提高有关违反限聚令、口罩令、不遵从强制检测令的定额罚款金额，由2000元增至5000元。有关的法例修订将会在下星期五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面对疫情高峰期，除了收紧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之外，有必要提高有关罚则，以达至所需的阻吓力。政府会加强巡查和执法，对罔顾有关规例的人士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如果发现遵守规定的情况未如理想，不排除会进一步加强罚则。阿拉伯国家巴林宣布批准紧急使用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批准紧急使用这款疫苗的国家。巴林政府透过国营电视台公布决定，表示国家卫生部门全面分析和审查数据之后决定批准紧急使用，但未有透露订购了多少疫苗。巴林早前已经批准紧急使用一款由中国国药控股研发的疫苗。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伦敦和英国代表进行脱欧谈判。巴尼耶在当地星期五宣布谈判暂停。他表示，双方经过一星期密锣紧鼓的谈判，一致认为未能取得达成协议的条件，当中在平等关系、管理、渔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表示，首相约翰逊将会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脱欧问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218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9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8。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9，人民币6.533，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94美元，卖出1838.9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第五台 AM 七八 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乜嘢系超甜酥？ 有啲白点，有啲黄点嗰啲咧，就系超甜酥啦。 原来菇都分咁多种噶， 白菌同埋飞蘑菇再衍生出嚟咧，就会有大飞菇，香港独有。就是会有些大型的珍宝白菇。 香港电台第五台元农自然护理署全力推动元农秘笈，萧启庭请来粟米专家梁明坚、菇菌专家谭展雄分享挑选心得。12月7日星期一下午4点，有你同行时段内播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心里情意急性降不低，送不低，压不低。夜深他转动似发光体，继续人群内起舞，双眼在雪洞飞。 自呢一个嘅 West Side Story 里边嘅一首歌曲 Tonight 啊，主唱嘅咧有呢一个邝美人啊，唔系邝美云先啱啊，大家都系咁样嗌佢，同埋咧啊，真系佢真系好犀利。我哋成日讲咩叫冻龄咧，就系、是、喺你后生嘅时候好靓，咁去到你年纪好大嘅时候咧，仍然好靓，而且都好似冇冻，即系冇变过咁样。一样系咁雍容华贵，一样系咁明艳照人嘅邝美云，而家见到佢咧，仍然觉得、啊、真系。真系点解系港姐呢，就真系一个港姐嚟嘅，真系好靓女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听日日啦，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头早，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寻日有听《清晨爽利》咧，都知道佩佩拣咗好多英文歌名嘅中文歌，系啦，冇错，英文歌名嘅中文歌。咁啊，当然啦，你话香港好多即系呢个广东话嘅歌曲咧，其实都受住呢个西方文化影响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即系都英文都有翻咁上下嘅。当然系唔系特别叻，咁但系可能沟通都仲 OK 嘅。咁可能尤其是就算系哥哥姐姐都好啦，可能屋企都有个姐姐帮手噶嘛，或多或少咧，少少英文都会识嘅。咁啊，呢啲。啲英文歌名嘅中文歌咧，唔知你又记得几多首咧？嗱，呢首咧就唔系嘅，呢首先至系。 向前，永不停步，寻求理想，始终达到。陪伴着你站一线，争取一分一秒，时间第一 ，My friend。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寻求创新，不依俗套，全力为你觅新意，珍惜一分一秒，时间第一。上苦困，共你结伴行，齐努力创造美梦，迈向理想，全力去创建每一天，要与你一起去实践目标，受挫折亦不怕，与你向前。挽手同步，同 寻理想，彼此互勉，陪伴着你站一线，分享一分一秒，时间第一。My friend, oh, oh, my. 最有我印象呢一首歌曲咧，咁啊当年咧就系一个标行嘅广告歌嚟嘅，我仲记得嗰个广告好似有个人喺度跑步咁样，唔知记唔记得咧？主唱嘅夏少星 ，My Friend， 跟住呢一首咧，事实上我系中意英文歌多啲嘅，主唱英文版咧就系呢个原唱 Madonna， 不过咧。广东话歌咧就由陈美玲主唱嘅呢一首《Crazy for You》。 画了最苗条的眼线，染抹桃红和绿眼盖膏，在我两腮加点艳之，为你。送上每不似你轻抚我，面对镜子间绿色轻亲吻，回味当初接吻。Because I'm crazy for you， 将爱意一一绘进化妆里，风姿绰约的跟你到万会去，盼望可与你在美丽晚上共。最苗条的眼线，染抹桃红和绿眼盖膏，在我两腮加点胭脂，为你去化了妆晚宴，面颊送上每笔似你。 iPad 陳美玲的歌聲 Crazy for you 啊，點解要講清楚呢？第一知咧，陳美玲有兩個噶嘛，咁啊呢一個陳美玲咧，嗱、當年我好中意佢唱歌，因為我覺得佢唱歌好抒情，同埋即係佢有一種即係怪怪地咁嘅感覺，我覺得係好舒服嘅。咁啊更加講得舒服咧，就可能有人覺得今日呢啲天氣咧先係最舒服。當然啦，你話係咪去到好乾燥又未係嘅，咁但係都係有啲痕痕地啦，同埋即係有啲凍凍地嘅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早上系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早上系仍然清凉嘅，下周中后期咧气温系会稍为回升嘅。室外气温比寻日高咗啲啦，寻日咧就14度，而家咧就15度啊，相对湿度64%嘅。再次提提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朝头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清晨爽利。5:10啫噃。 正义心驱不散， 唔好咁快同我讲拜拜啊！ 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次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与共行，深人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发变改走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冲不走，没法变，心中爱。浪漫无曲，轻吹奏，今宵告。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冲不走，没法变，心中爱。夜渐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追逐归家，但是我心真的怕，笑告别他朝相亲，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 谭校长谭咏麟嘅 Don't Say Goodbye， 唔使咁快讲拜拜住嘅，因为咧仲有大概咧半个钟头多啲啲嘅清晨爽嚟嘅，咁希望你都会继续陪伴我啦。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可能你而家唔系听佢唱歌多，系睇佢煮餸多啊。讲紧咧就系肥妈 Maria Cadero， 好中意嘅呢一首歌。Mama, I love you. Yuan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界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困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怎么结果都心碎，无需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事实上，冇嘢比妈妈嘅爱更加好。 Mommy, I love you。 近排咧，即系觉得好心甜，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有几个小朋友噶嘛。咁啊，最细嗰个女咧，成日同我讲，妈咪，即系前晚同我讲，妈咪，你可唔可以唔好翻电台啊？我唔想你翻工啊，我想你成日陪住我啊，妈咪，我好挂住你啊。哇， 即系呢啲说话咧，真系好冧。当然啦，你话越细个嘅时候咧，就系会越容易出口嘅呢啲啲爱嘅说话。当人大咗嘅时候咧，好似越嚟越讲得少，好似即系将呢啲嘅说话咧都摆喺心里边。不妨多啲向你挚爱嘅人讲声我爱你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再见。 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8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218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9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21，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8，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1美元，卖出183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两种信仰的音乐交流， 简单来讲就是信望爱三德嘛，信德就算你遇到逆境困难你要信，希望你一定要望到耶稣会再次来到我们世上。 是啊， 最想起就是爱德了，那对爱不需要多说，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德了。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晚上八点到九点，爱在音乐蔓延时，陈其允医生、李仁杰用音乐演奏信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清晨上嚟，今朝早有佩佩、钱佩佩陪伴你嘅。除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啱啱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即系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啦。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2月5日噶啦噃，农历咧就系10月21啦。咁啊，一个相当清凉嘅早上吓，咁你可以话系舒服又得，你可以话系冻都得嘅。咁啊，总好过落雨咯，我觉得系咪？咁所以都系开心嘅，系咪？咁啊，至于天气咧，就真系有啲凉啦。哥哥姐姐要保重身体啦，朝头早起身偷褛多件衫啦。咁同埋咧，最紧要咧就喺度听佩佩做节目嘅时候咧，又可以斟翻杯暖嘅茶又好，暖嘅水又好咧，咁啊令到自己咧就系温暖一啲嘅。咁啊，当然啦，你话无事就唔好出街啦。而家疫情当中系咪？即系无论你惹人又好，人惹你又好，系嘛？自己又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会大病，亦都唔敢话你身边嘅人有冇大病。咁啊，总之大家都系保持安全。第一就好啦，系咪？咁啊，其实每日听到呢啲嘅数字咧，自己都好担忧啦。咁但系即系担忧还担忧，咁啊，自己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咧，应该都系冇问题嘅。咁啊，所以大家又唔使咁紧张。当然啦，你话真系觉得好唔开心，或者喺呢件疫情上边令到你觉得好情绪低落咧，就必须要揾人求助嘅。真系无论打电话俾你嘅至爱亲朋友好，或者去找坊间的政府的可能一些专业人士去帮你手都好，都要找人求助，千万不要怕麻烦人，知道吗？好了，这个时候呢也都要为大家送上另外一首歌，在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老友记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指甲的。你对你的指甲有没有特别的爱护呢？其实佩佩对指甲这件事就没什么特别爱护的，甚至乎就很疏于这个修剪的。很多女孩子就很喜欢油指甲，甚至乎有 gel 甲，但是其实对指甲都不健康的。哥哥姐姐可能对指甲来讲都可能都未必是那么注重，不过脚指甲就真的要注重多一点。跟住呢一首歌咧，就节奏强劲啲嘅。不过我哋都要一齐起身听啊，因为我哋要一齐 stand up 啊。听完首歌翻嚟，有梁万福医生。 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入地，跳跳跳跳掟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 ，You gotta stand up。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的你不要担凳仔，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呢梗係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梁医生麻烦你啦，星期六。 早晨。 咁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指甲嘅护理喎。咁后生女呢就可能会查下指甲啊，係咪咁，但係呢腳甲呢我见到即係都有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都好想护理，但係又护理唔到，因为剪唔到。其实指甲长期唔剪得唔得㗎呢？ 係，其实呢就我护甲呢就年纪越大呢就越需要注意嘅。佢后生女呢就查指甲。 靓啫， 係查手指甲、腳指甲、拇指咁，係咪？ 係。 咁呢即係腳足部嘅护理呢喺长者嚟讲呢係特别重要嘅。因为指甲、手指甲和腳指甲呢都是身體皮膚的一個部分，剛好他我們上星期說的皮膚嘛， 沒錯，是 即是皮膚的一部分呢，皮膚的表皮的身源呢就變成我們的指甲，所以當我們皮膚組織退化的時候呢，我們的指甲即係無論手指甲、腳指甲呢都會陸續出現一些所謂退化性的現象，這些現象包括什麼呢？就是說那些腳指甲呢会可能叫硬，同埋咧就系会变形，即系硬咗变形，都系一个即系会常见喺老人家常见嘅情况嚟嘅。 硬系咪即系越嚟越厚咁？ 系啊，佢硬啊、厚啊，变咗弯啊，咁都系即系长年累月嘅一啲嘅损伤同埋嘅退化而引发起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时候我哋见到有啲老人家嗰啲腳甲咧係厚咗好多嘅，咁就變咗咧就係剪腳甲嗰陣時咧就會有困難啦，甚至乎有啲肉會生入去個腳 甲，咁會倒插落去，所以好痛啦。 佢剪唔到嘅，剪唔到嘅，咁所以即係個人嘅剪方面咧就會危險嘅。其實 咁要揾醫生剪啊？ 佢唔使，屋企人會學啦，需要學點處理。咁當然咧就話。你可以睇醫生啦，譬如話你嘅家庭醫生或者骨科醫生，或者我哋喺政府醫院裏面，我哋有一啲足病診療師。咁咧，如果發覺尤其是咩病人咧，就糖尿病， 因為 或者有血管病， 糖尿腳 係啦，糖尿病或者有血管病，佢啲指甲尤其是會即係容易有問題，因為當糖尿病嘅病人，佢哋嗰個指甲個健康會差啲。同埋一啲血管病，即係話血管即係血液循環唔足夠嗰啲咧，嗰個即係去到腳趾就唔係好夠即係營養啊。咁啲腳趾甲就有問題啦，咁就需要去揾一啲嘅醫護人員咧幫你做一啲嘅檢查，然之後教屋企人點做。你唔可以下下都剪腳甲，就一定要去 揾 醫生啊、足病診療師啊，佢冇咁多時間俾你啊。 咁但係嗱。调转讲啦，咁剪指甲究竟要剪到几贴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剪指甲好惊剪损噶嘛，咁如果尤其是你帮屋企人剪，更加感受唔到究竟剪几贴噶。 系啊，啱啦，咁咧就你有冇听过冚甲呢样嘢？ 灰甲我就有听过，冚甲冇听过。 冚甲咧就个脚趾甲生咗入去只脚个。 我剛才所說好像插了入去的肉度，所以啲肉好痛咁樣， 發炎啊、痛啊，成跟住你要去做手術將佢剪咗出嚟啊。咁呢個冚甲 係， 咁咧就係好多時就係剪嘅甲嗰陣時咧剪得唔好。咁咧我哋個傳統嘅思維咧都係話越剪得貼就越好嘅，係咪？ 係冇錯啊，乾淨啲啊嘛，係咯。 阿媽教落，越剪得貼越好，有個彎嘅嘛。咁啊彎咧，佢跟住個指甲型剪啊，係咪啊？啱唔啱啊？咁就原來老人家咧就唔好咁嘅喎。 咁點剪啊？ 我哋頭先講冚甲啊嘛。你當如果將嗰個指甲將佢咁樣彎剪，咁咧佢有機會即係會生咗入去個側邊嗰、那個 哦， 個肉嗰度啦。咁嗰陣時生咗入去咧，咁就有問題啦。咁所以咧， 其實在屋企人去幫，咁我哋好多時都會話啦，如果你真係去到八十歲咧，就唔好自己剪啦。 嗯嗯 嗯。點解咧？牙皮你啲手腳比較硬啦，係嘛？ 嗯嗯。 你企只腳出嚟，好難噶嘛。 嗯。 即係由你剪腳甲咧，就要屈起只膝頭哥。跟住佢腳要上到嚟， 可能個肚腩頂住，咁 係咁你又要好眼力，跟住揾只指甲鉗去剪咧，就個人剪咧。雖然嗰個八十歲嗰個阿婆婆或者公公 好矯健嘅， 都好精靈。係咁，但係咧佢都會有困難嘅。咁咧，因為佢睇唔清楚、知覺唔好嘅時候咧、就會剪損啦。 係。 如果糖尿病啊，或者頭先個血管病咧、剪損咗咧， 就大件事了， 就會有機會係不自覺地感染。咁、所以我哋個護理方面咧，就應該咧就由個屋企人幫佢啦，即係佢係照顧嘅人士、幫佢定期幫佢剪腳甲。咁你先講啱啦，即係腳又唔係我自己嘅，我幫佢剪係咪好弊咧？咁所以當然要學啦，要學啦，揾個醫生或者個護士或者個足病診療師教你點剪腳甲。呢個第一課上咗之後咧，就話我哋要剪個腳甲咧，就係、剪得比較平啲。即係話我哋如果當啲指甲冇嘢啊，我依家當啲指甲係靚嘅，一個八十五歲嘅屋企人，你幫我剪剪腳甲咧，就係當人你首先咧就要咩放大鏡睇清楚咁多隻腳趾甲係點嘅。腳趾公同腳趾尾都唔同噶嘛，係咪？ 係個厚度都唔同嘅。 係個樣都唔同啊嘛，腳趾尾通常會扁咗噶。 好似一粒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越嚟越細噶喎，係咁咪。腳趾公又唔同喎，大啲嘅喎，要厚啲嘅喎，咁你每一個唔同，中間嗰啲咧就可能會有啲肉啊生咗出嚟。咁你每一隻睇咗清楚啦，咁就知道啊邊一隻應該點剪法，咁就買一個好啲嘅剪喎。但咁啲剪又唔同啊，坊間又幾蚊有一個啦， 幾百蚊 有一個， 係啊。其實真係有唔同嘅喎。 係啦。 係啊，真係有不同。 而家咧，其實原來比以前好喎，而家咧去一啲嘅。賣刀剪嘅鋪頭咧，有啲專為剪指甲而齊俾一個所謂一套裝， 係 佢有個靚嘅指甲鉗啦，有一個剪啦，有個錯啦，咁咧基本上咧呢幾樣嘢嘅喎，要有個錯， 因為剪因為剪會，譬如好似頭先你講剪平嘅時候，我哋有個指甲。錯可以令到佢嗰度冇咁尖，冇咁容易刮到啲肉、 你都有幫啲長者做係咪？ 其實我就好疏於呢個剪指甲嘅。 咁又錯係重要嘅，咁女士好多時都有錯噶嘛，係咪？你留指甲就要錯啦，係咪？咁嗰個錯咧係去到年紀大人有用嘅，錯有細嘅錯同大嘅錯。咁我知道曬嗰啲指甲之後咧，剪咧就係、話。密啲剪、最好一個星期剪一次，咁、你就唔使剪一貼啦。就話我哋係差唔多平剪，即係唔好剪陷落去。即係少少彎。嗱，嗰個指甲鉗都重要嘅。市面咧指甲鉗好細嘅就唔啱嘅。個比較平同闊啲嘅。咁咧由中間，即係個指甲中間開始剪，就唔好由側邊剪過去。 坊間我見到有啲指甲鉗咧，出邊有個套嘅，咁佢咧就話防止剪得太貼。咁如果對哥哥姐姐嚟講，我覺得係一個保護。 啱嘅，啱嘅， 咁即係對都係有啲貴啦。 即係所以其實你用自己去檢查好啲嘅，即係睇下佢點為之貼啦。因為咧，即係年紀大咗咧，佢嗰個腳趾甲底下嗰啲肉咧 貼住㗎。 係啦，咁所以咧要知道喺邊度。咁你有個刮佢。即係話。 鬆翻開 佢，咁咧就鬆咗嗰度，就剪落去。咁、剪完之後仲個錯。咁即係我哋講個指甲比較靚嗰啲。不過咧，我哋知道腳趾尾嘅指甲就會可能粗啲，硬啲， 你 剪唔到添㗎。 根本就剪唔到啦，已經。 佢剪唔到點算咧？ 可唔可以用指甲錯磨個面咧？ 係啦，啱啦。即係嗰啲咧，就可能你就要錯啦，就唔係剪啦。因為你慢慢錯，佢都唔會痛。即係由面去就錯到邊。咁嗰啲咧就用粗啲嘅錯啦，咁呢啲係方法啦。咁當然咧就會有可能係灰甲啦。咩啲灰甲咧？就係個甲面咧，就甩突不平啊，即係見到好多窿啊，成嗰啲咁。咁呢就灰甲，就厚咗好多，即係突咗出嚟咧，咁就灰甲啦。咁灰甲咧係咩咧？ 灰甲就唔係灰色嘅， 唔係灰色。灰甲咧其實就係裏邊有真菌，即係毛菌啊。你毛菌咧就滋生，咁你毛菌滋生咧就你以前就要食嗰啲特效药咧就好多副作用嘅，咁但系而家嘅好处咧有啲局部搽嘅药， 咁一個星期查一次嘅藥，誒出邊好多賣告白嗰啲，不過你要睇醫生。 嗯， 咁咧就查啲藥之後咧，每個星期查一次咧，就通常咧四至六個月之後咧，就會慢慢生翻好嘅腳甲出嚟。咁所以你發覺有咁嘅情況，啲口都好緊要，啲粒粒突突不平咧，就唔係嗰個退化嘅，係一個灰甲問題。咁就要睇醫生去。帮佢 就千祈唔可以坊间度买成药翻嚟自己查， 系啊，系嘛， 就亦都唔好自己做医生啊，自己谂办法自己搞掂佢系嘛，即系指甲虽然你看似好细，其实原来佢痛起上嚟都几痛噶。如果你即系护理得佢唔好嘅话， 系啊，同埋咧就如果真系有好多时损伤咧，有一啲头先讲两类病，糖尿病、神经线疾病或者血管病嗰啲咧，如果佢即系整弯咗咧，就会。即发炎、甚至乎可能要斩只脚趾都唔顶，咁几惨咧？咁另外就预防都重要啊！即系我着个拖鞋啊， 系 我哋好中意人字拖鞋或者特脚拖鞋， 系凉鞋咁样噶嘛？ 咁你最好咧年纪大咧就 着翻对袜 鞋啦，或者即系 包头嘅 包头嘅系有包头嘅。嘅拖鞋，咁即系冇咁容易撞到，不自觉撞到。 咁啊，就算喺屋企都好，都着翻对拖鞋，咁就包头嘅，咁就可以保护佢，保护得妥当啲。 系啊系啊。 咁啊，今日唔该晒林万峰医生嘅，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噃，好冇？拜拜。 拜拜。 王菲的 Everything。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半嘅咯噃，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又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咧临走之前再次要提醒我哋哥哥姐姐小心保暖啊，因为咧真系天气凉咗好多啦。当然亦都要保重身体啊，咁啊勤洗手，戴翻个口罩啦。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嚟紧嘅星期五，约定你喺清晨爽利再见到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提高有关违反限聚令、口罩令、不遵从强制检测令的定额罚款金额，由2000元增至5000元。有关的法例修订将会在下星期五生效。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面对疫情高峰期，除了收紧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之外，有必要提高有关罚则，以达至所需的阻吓力。政府会加强巡查和执法，对罔顾有关规例的人士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如果发现遵守规定的情况未如理想，不排除会进一步加强罚则。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关注各国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进展正面，会令民众以为疫情已经完结。谭德赛表示，疫情研发的进展令人鼓舞，令大家见到疫情终结的希望，但忧虑民众以为疫情完结的感觉正在增加。他表示，疫情大流行仍然会继续一段长时间，病毒仍然在很多地方高度传播，为医院、深切治疗部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决定将会影响疫情发展和何时完结。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疫苗是对抗疫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不能够单靠疫苗终止疫情。现有数据显示，疫苗未必可以带来终身保护，有可能要重复接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伦敦和英国代表进行脱欧谈判。巴尼耶在当地星期五宣布谈判暂停。他表示，双方经过一星期密锣紧鼓的谈判，一致认为未能取得达成协议的条件，当中在平等关系、管理、渔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英国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弗罗斯特表示，首相约翰逊会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脱欧问题。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压制意见人士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未有列明被制裁的名单，但他表示被制裁的人士包括曾经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公开私人信息或其他胁迫手段恐吓不同政见人士的中国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蓬佩奥批评中共统战部门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为中国进行对外宣传，胁迫和霸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士，经常恐吓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和海外华人社团的成员，包括公开批评新疆、西藏等和中国其他地区严重侵犯人权问题的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蓬佩奥又批评中共试图拉拢和胁迫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领袖，支持中国的威权主义言论和政策偏好，敦促中国停止透过胁迫和恫吓手段压制言论自由，强调未来将会持续透过类似措施清楚表明美国不欢迎违反国际秩序的人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5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提高违反限聚令、口罩令和不遵从强制检测令的定额罚款金额，由至千元增加到五千元。其中违反口罩令和强制检测令，经法庭定罪，最高可能会判罚一万元，下星期五生效。政府話會加強執法，如果情況不理想，不排除會再提高罰則。一陣講下。 在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裡面。